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夜谈又来了。我今天给你搭配马光远博士。哎，马博，你不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吗？ 我不是。 哎，咱马老师啊，我觉得真是我见过的哈，跟潘石屹一个口音的嘉宾都比较有才。咱夜谈也是啊，哈，说是经济学者里边属于长得漂亮的，美女里边属于懂经济的。你像咱们这聊得多 happy，对吧？ 就是我听他说，我一听他说，我就想起小潘同志的这个口音，马上就想起来了。 没错， 对， 他们那家乡出人儿。 于敬勇不是你们家乡的吗？哎， 很遗憾， 于敬勇，你要提，我最近也可以说说于敬勇啊。这个于敬勇啊，最近开新闻发布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是从那个唐骏那个科目那儿来的嘛。 对， 现在唐骏是低调，所以他们说啊，唐骏现在最恨的人大概就是于敬勇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你把我扯出来。然后于敬勇召开这个维权行动 启动大会， 说是在哪儿开呢？在房山会议中心。后来说呢，没有房山会议中心这么个地方，原来大概是在昌平什么地方开的。开的反正就是说，一般没发邀请的。这中间你比如有个媒体接到了请帖，但是呢，这媒体后来报了一条对他不利的新闻，临到头跟他说对不起，你 cancel 了，取消了，不准进场。然后在厂里面你看这照片，咣咣咣咣咣。要肋骨啊， 腰骨 啊，要肋骨啊！到最后，你看大家这个共同誓师大会，这个于敬勇，然后放烟花，哎呦，于敬勇好像马博士还有一面之缘呢。 对，之前也是在咱们凤凰 啊， 当时 他上过凤凰啊， 对，一呼一吸谈 哦，没事儿，高论 那个，但是谈房地产，凡是我说任何话，你错了，你不懂，你不对。我是搞这个叫资本什么运作，搞资本地产啊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叫资本地产，就叫首创人，说他是这个理论的首创人， 他好像是一堆什么投资公司的， 对，是 非常长，那个名片是非常多， 但是现在那个他这么多头衔，但他查出来他的公司说了六年了，一分钱税钱没交，是不是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要不然他就告诉我。 不是，我代表于敬勇说啊，我没经营。我当然没有睡觉了 啊，所以但是所以他这个投资家，他这个企业家恐怕就要打个问号了，有哪个企业家是六年都没经营的？ 而且人家说呀，说是网站靠着他呀，这个刷那个微博那个粉丝率的那个点，这人闹的他还做不做生意了？就是你看，我听他说这个名言呢，这个于敬勇对外讲什么名言呢？说对一件事情你要是说实话，那在我看来不叫诚信。什么叫诚信？我的理解就是内心的那份坚持。 所以照这么说的话，所有的偏执狂都能叫诚信，对不对？ 而且他这个我记得上次他讲这个就是说他说我整天没事干 啊， 我整天白天睡觉，中午吃饭，下午接着睡觉，早上起来写写微博 啊， 这也不叫企业家。我第一次见这样的企业家，这是他自己说的啊，自己说，我整天是没事的，所以我有时间跟你们玩，我有时间跟你们斗。 哦，对，所以说起诉，哦，我估计他没经营啊，他把这个当经营了吧，他要起诉多少家媒体索赔5000万还是6000万？ 所以他这个六年的利润一次索赔全回来了， 这次有睡觉了是吧？哎，不过马博士，你讲起这个企业啊。我倒真觉得现在你们也不是你们，这个企业界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最近的这个新闻呐、我觉得都是拳头外交啊，拳头公关了。这家伙这个回到原始社会了，这是。 对，原先是讲法律。我记得这个2006年的时候，一财的记者啊，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。当时这个郭台铭就告他，索赔3000万。当时我记得有人算过账，说这3000万，这一辈子的这工资啊都不够啊！啊，当时告完之后，我们说这是个法治社会，你看有理还是讲。紧接着到五四时代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大，啊，北京电视台挨打， 打个不是北京电视台打，是 挨打， 李鹤彪打北京电视台， 对，就是整个我们看到这个，基本上认为法治不管用了。我们现在最管用的原先是钱了，现在是拳头，是吧？ 这个可能是最管用的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效果好像，我觉得大家这个视野已经对每个事情的看法基本都娱乐化了。出现任何一个打人的事件，打人这个事儿究竟对不对？打人事件的背后的原因究竟怎么样？我们都没有看到。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？整个事情大家来都来一窝蜂的看热闹。用现在的话就叫围观。 围观， 这是唯一的价值。 我是打酱油的。 你打酱油，哎，你说你是打酱油的，你说大家把这个事儿啊，这个拳头啊都娱乐化了，但是啊，你们说我是个什么心理啊？为什么我在这个电脑网上啊，我这一看到这种什么屏幕，比如说对骂呀，这个打呀，或者是什么，比如说霸王的那个员工砸了这个上海一报纸啊什么的打，我怎么一看到这些啊，我脑子里就想离开中国。 他就是 你觉得我就想离开中国。哎，说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。 特别能理解你，特别能够理解你。你看啊，在他们打的时候，我一看到那个围观，一看到打，我就想起哪一天的拳头是不是会落到自己身上，然后他一看他索赔，是不是哪一天是不是会赔到你自己身上，然后这时候你唯一的想法就是你是属于比较有钱的，所以你想着都赶紧走，对不对？ 我也没钱走啊，那谁有钱呢？ 然后还有别这样子，我不会问你要钱的。还有一种想法就是说，哇，我赶紧把我的孩子好好培养，让他练什么呢？练两种东西，第一是练拳头，这个练拳击要从娃娃抓起，起码你以后不会挨打，那这是很悲哀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小学你人家都不敢放进去。还有一个事儿就是，还有一种想法是做父母的，做父母的就是我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我拼命赚钱，他赚钱干什么？他也不享受，钱放在床底下。我说你干什么？给孩子，让孩子早早的就出去。 而且呢，你说我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麻烦呢？在这个社会，你会感觉到一种好麻烦，为什么呢？如果是这个清白分明的，哎，你知道一个事情啊到底怎么回事也好。但是现在呢，好像没有一个纷争你能够看得清楚。你比如说咱就说这个什么浙江那边的，就凯恩股份的这个邱子明，说记者被通缉，开头我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公安局这得去道歉吧。但是后来我又看这个南方都市报有个报道，我又觉得，哎呦，是不是另有文章，就说哎，这个比如说公安局不是给邱子明发通缉令，但他还有一个叫公安系统内部的一种这个查的系统，但是说这东西怎么就泄密了。然后又在说呢，公安现在别看是道歉，但是这个事儿还是要查， 没完， 还是要查到底。说邱子明有没有可能涉嫌到什么四人小黑会，又牵出什么凯恩的那个叫什么白浪啊， 王白浪， 都跟大侠的名似的。 对， 我听有什么王白浪，还有说是要叫一个他的对头叫什么，周英长啊，周经常啊，好几个人都兄弟几个，感觉名字都一样。我就觉得任何一件事我得不到一个清晰的判断，我只是看见好像在打在骂在闹。 哎，你就觉得乱七八糟，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于静有那个图片啊，像这样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一般人比如说看凤姐也就哈哈一乐也就算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知道他没有危害，但是像有的东西，他因为他在说很多就牵涉到你基本价值观的事情，然后这时候你就应该有个判断了。但是我觉得给他一脚之后，我们就把他看作男版凤姐，哈哈一乐就完了，就是完全没有判断。大家他所要求的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他想要名声他也得到名声了，十五天里把他一辈子的名声都赚足了，对不对？ 得着了， 这居然还得着了，这就很奇怪。还包括那个邱子明，邱子明啊，我是见过一面的，当时他是要到经济观察报之前他来见我，然后这是一个小老弟，年纪很轻，然后他说我要到经济观察报去了，他就是做上市新闻的。那当时其实真的应该这个作为老大姐应该嘱咐，就是其实上市公司这个水是很深的，里面那个复杂是我们外人无法想象的，动刀动枪这种东西都是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，因为它牵涉的利益太大，动辄上亿的利益。你说这个像凯恩股份包括凯恩投资的那块地12亿现在的市值，它就十几个亿的钱，你想想看，为了这十几个亿大家还不抢破头啊。然后呢，他那个举报是很早以前的举报，然后他就不知不觉就一脚踏进去了。很多记者，你比如说到最后这个做出这个王白浪事情、凯恩股份的事情、土地事情，这些记者难道会不知道这个事儿吗？对不对？肯定都知道，但他们不做。 但我说裘子铭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一下就踏进去了。踏进去了之后呢，他还去参加了，如果这个报道属实的话，他还去参加了这个凯恩投资，就周星常方面的一个会议。但是就像间谍片一样，这个会议里边有一个人是王白浪的人。就是他当天就把对，就是潜伏，对，潜伏卧底全有了。然后当天呢，所有的消息都全部都得到了，等于说这面。然后现在这个事情还得追究下去，但是我觉得基本的价值观还是有的。虽然故事很跌宕起伏， 对， 基本的价值观还是有的。第一，你动用公权力来通缉记者，网上通缉也好，到底对不对？这是一件事情。你是不是该这么做？那么记者的权利到底在哪里？第二的话，一码归一码，你们当时的土地纷争或者国有资产改制，当时这么做到底对不对？我们再来回过头来说，你当时赚的这个钱是不是你该赚的？说白了，对吧？ 对， 反正我作为这个行业的人，我感觉到啊，以后这个不该去的地方少去，体格也不是很强健，对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马老师，你给说道说道，我怎么发现最近这也不是最近这个企业啊，好像就你比如说那个霸王，最近不也出现了吗？说当然他霸王现在声明了，那是我们个别员工的这个行为，但是我说这员工也太忠心了吧？ 对， 好比说要是有一家报社敢骂凤凰，我能上门给他打去，这 嗯。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我 那时候肯定吃了药了 不是，我说那我得老板得看到我这节目才行 我们在看的时候，我看很多事情其实给我的心态是越来越绝望。本来不是某一个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总觉得有一方是正义的，我们去维持它，去这个呀，用微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维护它，去支持它，但是最后发现揭开一层以后下面还不是这样，发现我们支持的一方又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这么去做，背后有更多的利益。到这一方来看的话，这儿的水很深，水更深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事情啊，我们不敢细细的去追究。所以我看到这，比如说记者打人的事情之后，我从来不敢深究背后的因素。 他 不是记者被人打、被通缉等等的啊，背后的因素、背后的这个是非曲直、恩怨怎么样，我从来不敢去追究。我一追究的话，怕我内心的这种，最后支撑这个信仰的这么一根稻草，最后被压下来。你比如说凯恩这个事，我觉得很多事情我都希望我第一时间来评，第一时间来评的话，我总能，在我内心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有一方还是正义的。但是如果说我第二时间来评的话，这个事情已经不一样了。如果最后来评的 话，你不后悔吗？你第一时间评了，第二时间事情发生了变化。就像以前的言论不后悔吗？ 刚才叶台讲的，就是说这个事情的本身，如果第一时间我们来评的话，我们最起码能够根据事情的本源我们来评。比如说凯恩这个事，公权力作为地方保护主义的打手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可以去评的。第二点，后面的国有资产流失究竟有没有问题，内幕交易究竟存在不存在，我们就可以就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去点评。那么背后他们有什么交易，那另外一回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事啊，我是不敢追究的，也是不敢继续往下看续集的。我就看第一集我不希望陪续集，是吧？看了第一集完了之后，我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了。 没错，你看潜伏那个电视剧的导演，他就表示我不拍续集，还真的是。 所以他的故事没有续集，就是没有第二春，没有大结局这样子。其实有时候我回过头来想一想，确实是这样子。像这个凯恩这个事情出来之后，我当时写了两篇文章。我写的文章站的角度就是说，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角度，就记者到底该不该打。他到底该不该就是去报道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个你是可以说的。然后说了之后呢，但是你回过头来说的话，事实上你再扯下去的话就会很深了，因为你就必须就牵扯到那个十几亿的资产啊， 而且 那个 而且我们发现就是扯下去扯不扯下去，其实水都很深，这是更让我绝望。 水都很深， 对，每一个事情事实上我们看到，比如说这个郭德纲跟北京电视台之间，这个水究竟有多深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凯恩的这个事，还有其他的事，事实你刚才说的非常正确，就是说，事实这个水一直是很深的， 直视邱志明，就是我们看到他的从业经历并不长，他是应该说是一个刚刚出道的，所以他不知道，他义无反顾的跳下去。那么他是出于什么理由跳下去，现在这个问题又纠结出来了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最好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比较欣慰的就是说他是一个初出道者，初出道者让我们看到了，哎，他拔开这个盖子了，这个盖子拔下去以后别人继续拔盖子，一层一层的拔下去以后，让我们看到原来很多事情水都这么深。 哎呦，而且这个水深呢、啊、就产生神秘。你看最近我还看一新闻，你只能说是神秘，就是两个不同报社的记者，好像一个是中青报，还有一个是哪个报的，在报道那个紫金矿业的那个污染。 对。 然后在同一天，他们的家属开着车，都有一个车咣家伙撞上去，同一天发生两个车祸。 好心。 你不能瞎猜，可是你不觉得这很神吗？ 嗯。 我觉得我们莫名其妙的交通事故是我最害怕的这个之一，就是说你这种。你不能说他是什么，如果不调查的话我们什么也不能说，对不对？他就有可能是个偶然的交通事故呢，但是你只能说太奇怪了。如果这个偶然发生在你身上就是百分百，那么大家都会趋利避害啊。你想想看，我想为了这个这么害可怕的事情不要发生在我头上，那很多人就会去绥靖。绥靖怎么办？有的人不光绥靖，他会同流合污，就整个的生态都劣质化。 叶檀，你看你是研究这个中国企业的哈、我有一个地方不理解，我觉得办企业那么成功的人都不可能是傻子，有些个行为，你比如说你偷偷的暗算他我都还能理解，对吧？你比如说跑到报社去嘁哩夸嚓打这么一通，难道就是没有想后果吗？这个事儿对自己是得分还是丢分呢？ 有一点你要相信，就是说你刚才还在说狼性呢，咱们如果是一个 郭德纲说的，不是我说的 咱们如果真的是一个原始的狼性社会的话，他很多狼的举动他是受不到惩处的。你比如说他真的撞一下，也有很多以前这样的例子，他真的撞一下，或者他就是动用公权力了把人抓回去了，你怎么着吧，你说他完全不受到追究，那他当然第二次当然如法炮制，他又开始来了吧。 嗯， 我们原先老师很讲企业家的原罪，说原罪的时候，实际上原罪本身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偷偷摸摸，他对法律有敬畏，对规则有敬畏，他知道那么做是错的。但是现在我们不讲原罪了，就是赤裸裸的这种罪，就是武斗行。 武斗行、 对，就是说，哎，我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就是看我的力量有多大啊，我的打手有多少。你依靠黑社会，我依靠地方政府啊，你依靠法院，我依靠警察啊。现在上升到这么一个比拼的阶段了，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丛林的规则啊，就是这么一个赤裸裸的这种这种你死我活的，就是给人感觉非常野蛮。这是我有时候想，这是不是一个进步，是不是预示着就说到这么一个阶段以后，我们的社会会有一个跨越，会往前走一步。 哎，没准社会转型是 会往前走一步， 先回到原始社会。 对， 咱们从头再开始， 对， 建立一个美好的 大家都，真是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。 当年猿猴们就是这样了，那原来你打我，我打你，后来说咱们这么打，互相成本耗费太大了，咱们定点这个规则，然后文明开始慢慢出现嘛。 哎呦，文涛同学，你实在太不懂生物科学了。 是吗？ 他是这个是一个基因突变的结果，就是猿猴再打也是没用的，他还是猿猴。 就是等的时间太长，是吧？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说深圳那边有个什么华商时报的，是不是这么一个女记者，就是有人跟她说我要给你爆料，报什么申国商的什么内幕，你到天虹商场来，结果去了之后在那儿被打成重伤，就是一个套，你说说。 我有时候这个东西我就不知道哪一天这个拳头啊，但有一种论调很奇怪的，你说到这个东西啊，有一种论调我就听到比较多，有人说就该打。为什么就该打呢？说你看，他说记者也不是什么好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说你看煤矿那些记者全都很多人拿黑钱，或者是紫金矿业那时候爆出来有封口费，当然紫金矿业是死不承认说我没有给这个钱，但是媒体就有的甚至有的报社记者说他们 那个要给这笔钱。 没错，我这插你一句，我跟你讲，作为我们媒体的哈，反躬自省也不见得全都那么清白。比如说有的媒体去给人企业要广告，你给我广告吗？你不给我广告，这头我就啐你。你拿自己媒体的工具当成整人的工具，这也是有的。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，我觉得是，你说他比如说，那你去打这个这样的记者去啊，你怎么打到别人头上了？ 没错，就这个打乱了，你知道吗？ 对啊，整个一个乱套，就是你本来比如说谁管你要钱，那么你去打他，那我当然也不应该打，但是起码还冤有头债有主。然后那你要钱的这个人你不打，结果你说我打隔壁阿二，这家伙太糟糕，我看着不顺眼，我打他一把，对不对？ 经常都是这样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年在广东电视台的时候啊，我就经历过那么一次惊心动魄的采访。大概是到广东的某个地区啊去采访，也是有人举报一个当地政府的一个什么事儿。然后啊，你这个采访到后来，我们走到任何地方，后面两个摩托车骑士，跟踪我们，跟踪。然后呢，到最后又怎么威胁呀？但是你知道事情的复杂性就在这儿。我们去那个去采访的那个投诉者，他也没有那么清白，因为你知道我们采访的时候，他说我有这么多证人，然后他说你拍吧，我一看那些证人，每人兜里拿出个小纸条就开始念，我作证，当年怎么怎么。你明白吗？就是连这个告状的和被告状的，他都动用了一些非常的手段呢、啊。 但是你想想看，那个文涛啊，这个事儿，你比如说这个王白浪跟周星常是旗鼓相当的。有人说现在拳头社会，一个普通百姓，你拔拳头试试看，人家背后都有人，才双方都敢这个爆料，都敢拔拳头。你一个普通百姓，你去打一个处长，打一个科长，你试试看。